坚断，我因为 自己，人跑马都一样，学好跑不一样，就都被目光紧紧捆绑。 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朝之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从。看天空里浮云悠悠，羡煞了我的不自由。我站在窗口，我蹲在角落，听你的流动。 沉淀的痕迹，尘封的记忆已开始飘零， 瞬间 骑自行车。

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

时光，星月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牡丹跟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能连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为谁停留在那一边。走过你，走过怕，走过阴天，走过雨，走过黑白是非，再看一眼青春的蝴蝶，回到十八岁的那一年。哦， 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透，舌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几十亿元够，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大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哒哒哒哒上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哒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哒哒，什么是快乐，剩下的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大就像一只大鸡。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你讨厌被衬托的胸口，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唱了些大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都会只会这一句。

心情热得发烫，热上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的梦一起想，好的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生的路旁，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漫长，你会在我身旁。不怕受一点伤，不怕岁月多漫长，你永在我身 the Nazi wipe the senses in. Where we spending hundreds, fifties and twenties, and trees growing for centuries, making rapping in your sentences. And it seems with a pain in my jeans, I used to stash it in my jeans by any means. Now when the greens grow from hybrid wheat crop, that make you see stuff. Ease off, put my bike truck on your bean stalk now.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Now get a ganja stocking and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from the Macon Tony, a cone phone at the brown drone, where there's between a tone and a song. What a merry Christmas would be. If we get a ganja stock for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from the Macon Tony, a cone phone at the brown drone, where there's between a tone and a song. 是非怎么